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段。 双柱，红颜生，爱那菊疼

见几时见，贪官污吏才比不得庄稼男儿，这是在一方安乐之身，若不是拳打恶霸，与民虫害焉能够侵略府的地下将，落花把僧人当安置乡，打伤人命为僧庇护，不随之还教安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调给调了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真的。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 接着唱。官方对刀我听他唱的比那个桃花庄瓷实啊，是吧？让他再来点，来。 谢谢大家。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《草船借箭》，希望大家能够。那么今后一定要好好干，感谢我们广大的北京观众啊！下一段再给大家唱一段《老江州》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 请大家欣赏。

娶你，爱那下下胡闹。